我国保健省医学研究院和金策工业综合大学的研究集体协同开发完成了一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大气环境测量仪器。研究集体新近设计了一个可以综合测量大气中污染物质、温湿度等的大气污染实施监测系统，还在短暂期间内开发了一种从大气灰尘中分离出对人体有害物质的分级机。大气环境测量仪器成本低，还可以准确测量微密度状态的大气污染物质，其采用结果证明各项测量指标准确度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